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93点，升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3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26美元，卖出1957.0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地在本地有什么好去处呢？一起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我哋大家都唔可以去外国旅行啦。咁如果系安全嘅情况之下啦，我哋长者朋友可以去边度散心呢？我哋国内好多嘅地区咧，已经系列为安全嘅地区。不过为咗呢个防疫嘅需要啦，好多地方咧都系需要绿色嘅安全码嘅。咁如果系有呢个安全码咧，就意味住啦，你系从安全嘅地区来，咁喺出行方面咧就唔会受到太多嘅限制。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认真香港主持钟杰良、李冠宇。 有些人曾经建议将港岛区的电车轨拆了，它改善了交通挤塞的问题，但香港的市民大部分都是一致反对的，因为他们都觉得电车已经成为了香港的集体回忆。 大家又知不知道香港以前的交通工具有多少种已经没落了呢？想听更多就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四晚九点的 认真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李慧图嘅越夜越精彩之后咧，跟住嚟越近朝头早啦，越近呢个晨曦吓、太阳初升嘅时候， 又展开一天的开始。今天是刚刚一个月的中间，9月15号农历是7月28日星期二。咁啊，琴晚瞓觉嘅时候咧，我都仲谂啊，听日礼拜几咧？有时要知道自己礼拜几咧，有啲咩要做啊？咁样临瞓之前，通常我都会谂一谂少少嘢嘅，即系清晰地啊，听日系有啲咩要做啊？咁样咁啊，谂下啊，礼拜二定礼拜三咧？咁啊，当然谂一阵咧，就即系知道啦，明确啦，系寻日先至同阿呢个阿钟志光做咗嘢啦，咁啊到今日应该就系对崔博士，崔博士咧就系星期二嘅，崔博士咧咁啊继续讲紧咧啲系更年期嘅问题，更年期咧就唔一定系女士，男士都有嘅，人生喺不同嘅阶段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可能身体嘅一啲症状会出现，更年期咧就系话系喺后期啲，但系而家嗰个后期咧都会提早咗，好似好多样嘅好多啲病啊等等咧。都年轻化了，但是其实不紧要的，它几时出现你做好一个准备呢，去面对去应对它呢，那就没什么东西了。凡事有准备呢，即是等于你读书考试的时候，即是考试啊测验也好，你做足晒功夫，平时做好晒嘢的时候，几时来对你都没问题，但如果你一啲准备都没有的时候，一嚟到嘅时候，梗系乜嘢都系空白啦。咁呢个就反映翻喺我哋人生里边好多嘢咧，我哋都系预先早备，即系早早去预备嘅意思。系呢个世界唔会有免费午餐嘅吓，而你出街之前都要留意下呢个天气情况，有所准备。呢排咧都系要带住把遮出街，随时亦都系有行雷啊、闪电啊、雷暴咁样。咁一路咧就雷暴警告咧就系之前啊去到5点钟，而刚刚喺新闻嘅时候都转咗啦，就延长咗时间啦，到今朝7点。现在时间5点11分啊。Blue, Johnny Blue, 人心中忧患他变冷漠。Blue, Johnny Blue, 他今天不再自负。且将一丝丝关心跟一丝丝眷顾将他的创伤轻为苦。Johnny Blue, 芬芳 系啦，如果系有忧郁、有唔开心嘅时候，会令到自己情绪唔好咧，就会做咗一啲可能你之后会好后悔嘅嘢。凡事都系啦，你系即系退后几步去谂一谂，冷静冷静嗰几秒嘅时候谂一谂咧，好多嘢都唔同咗。别了忧郁，我哋就算心中有几多唔开心都好，我哋都要去面对每一天，而去或者唔好将嗰个问题系咁谂住先。去做其他嘅嘢嘅時候咧，分咗你心咧，冇咁專注咧，咁啊好啲噶啦。所以有時咧，人啊唔好太得閒，太得閒你太多時間去諗埋啲好無謂嘅嘢，有嘢要做住，霸咗你去即係成日諗埋啲無謂嘢嘅時間嘅時候咧，咁原來嗰啲嘢咧，哦，咁突然之間你又會好似有個方法去解決咗。始終都係嘅，好多嘢都要靠你自己，你自己調教你嘅心情。別了憂鬱，我哋唔好再將嗰種嘅唔开心嘅情绪放在你心上吓，雷安娜嘅别了忧郁 ，Johnny Blue。时间五点搭三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而天气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1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的时候骤雨会增多。现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再次延长时间到今朝7点。暂时世界各地咩地方都去唔到，思想去你曾经去过嘅地方。王海芹，微月醉巴黎。 微月醉巴黎，罗曼蒂克的景致，为街边的演奏喝彩。又要离开，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来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来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你越醉巴黎，罗曼蒂克的恋爱，街灯中紧靠已没有留恋，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但最后一班快车已多次催促广播，再吻别双手，再一次紧握我。是铁路加添痛楚，再走了身边的你，再痛述花都我跟你的经过。 当你去过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给你一个很大的感受，当然最重要的，或者可能在那里有一段的恋情，不过今天都趋往矣的时候呢，那真的别试一番滋味在心头。刚才呢就是也都有个现场的声音，这样的火车经过。王海芹的《微月醉巴黎》。巴黎街头是不是真的这么浪漫呢？其实只要你心情浪漫，在你身边是你最喜欢的人，你去到哪里都是这么浪漫。 Mais oui, je suis content. Bien sûr, c'est le printemps. Et tout le monde, et tout le monde.Chante la chanson de l'amour. Mais oui, je suis content. Bien sûr, c'est le printemps. Mes chers amis, merci beaucoup. Et je vous dis bonjour. Une fois l'automne quand on我唱在长街中，倾出心意，趁春意浓，莫理明日有谁与共。我唱在阳光下，我唱在微风中，一首首记忆里的旧歌，迷人像这。 巴黎街头吓，成日都话系好浪漫啊！咁可能喺啲电影嘅故事里边啊，又或者系可能即系听埋好多啊，即系佢哋点样食嘢嘅时候嗰种享受啊，你又觉得一种好浪漫咁嘅感觉吓。咁啊，头先嘅歌咧就系真系喺巴黎街头，当然你要去过啊，先至有嗰种嘅领悟，嗰种嘅谂法去写翻啲歌词出嚟。写一次嘅咧就系郑国江，但系有一段咧系法文嘅，咁嗰个咧。就是一个诗男，有没有写诗男、这个就不太清楚，要查一下。我想想当初第一想是不是诗男生呢，诗男生应该他都是、在这方面他更加是广播周围都去去查证一下。写曲的呢就是林子祥《巴黎街头》，不过呢在我曾经去过的短暂的几日，即几日就 可能不可以作定论的，曾经在这个好像在大除夕的时候，是啊，就是去迎接，即跨年，是就在这个巴黎铁塔，法国的巴黎铁塔去即度过这个节日。不过又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同埋法国人我觉得就不是那么有礼貌。在即走的时候，即各个落回来的时候呢，都不是很守秩序。那就令我想起守秩序的方面呢，日本就真的做得很好了。林子祥的堂妹叫做林家宝。 曾经都唱过一啲嘅歌曲，冠嘅唱片嘅。听翻佢以前旧嘅作品，都系一段嘅有法文唱嘅一段《异国情缘》。 情缘复在，不再重逢旧爱，情缘未断。 先有林子祥的巴黎街头，跟住头先我哋听嘅就系佢嘅堂妹林家宝《异国情缘》啊，吓都系喺同一个法国人相恋嘅一段嘅爱情故事啦。仲有大概少少时间，两分钟到五点半钟，《神雕侠侣》里边嘅歌，呢个系指嘉义电视嗰套《神雕侠侣》里边嘅歌，好哥哥。 梦里常唤好。

施南我就冇熟呢个人啦吓，咁但系冇理由嘅，我第一时间就觉得应该系施南生嘅，咁啊再睇翻啲资料咧就系佢嘅，应该系施南生翻译嘅，不过有时咧就话网上啲资料咧有啲错误都唔定，所以咧亦都系提醒咧各位朋友，而家资讯好发达。我哋话啊，揿个掣上网就可以知道好多嘢，但系实在系太多啦。咁有啲嘢系咪即系全部都系真嘅咧？正如喺现实生活里边，有个人走埋嚟同你倾偈，你系咪会全部信晒佢所讲咧？你自己都会过滤。何况喺呢个大海网上嘅资料咁多，特别系可能系讲一啲什么情节啊，又话真相嗰啲咧，都要靠你自己去思考下、过滤下。所谓谣言止于智者。今日系九月十五号，农历系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啊。而家温度27度，去到今日最高31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邓丽君微风细雨。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 但我再意不封我迎头再遇东东于这海承载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意不封我迎头再遇东东于这海承载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 是的连续唱两首都是同一旋律的歌曲不过一首就是国语一首广东话版其实都是很多年前的一首歌最原唱的刘南溪的微风细雨后来也都将它唱红的邓丽君唱什么歌都好听的邓丽君微风细雨而刚刚听的就是李炳文的昨夜渡轮上早上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现在时间是5点48分今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期间骤雨是增多的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7点钟咁啊，喺呢一排嗰个政府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就已经系完成啦吓。咁都有接近200万嘅市民咧去做检测，其中一个咧就窝雅姐咧，都身体力行咧，就有去过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完成呢一个检测。而喺即系差唔多临别最后一两日嘅时候咧，佢都有去探访呢个内地嘅团队，多谢佢哋劳苦功高，亦都同佢哋一齐影相，好多都系佢嘅 fans。因为阿姐当年呢首歌咧，都喺国内都相当之流行啊。汪明荃，勇敢的中国人。 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望向

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香港运动复康，有残疾运动员永不言弃嘅故事。 由绳下降落去个悬崖底嗰度啦，我就靠自己。一条绳，再加埋一双手连埋个轮椅，由个谷底狮子山嘅悬崖底爬翻上狮子头。 庇护众生，了解在港难民嘅生活。 Sometimes me live 6 months in poverty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You lived in park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for 6 months. Yes, it's too much. You're homeless. Yes.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六点钟是很早的，但可能也有些人呢是比我更早起身就展开一天的工作，就趁着这么早的时候呢，静啊，又没有电话找你的时候，可以静心去做自己事，平时忙得滞，又或者呢你要照顾你的小朋友都没什么自己的私人时间呢，就唯有在一些他们还在睡觉的时间呢就自己做事。早点起身做事呢，做一个钟都可能胜过你一日间两三个钟，因为你早你可以专心啊。今天是9月中，9月15号农历是7月28日星期二，现在时间是6点11分半。今天天气都是有雨有雷暴的这样。今天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的。现时室外气温成朝都是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是继续有效，时间暂时是到今朝7点。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九月中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星期二出现的嘉宾朋友了，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崔博士。 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继续就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又听翻个金句先啦，崔博士。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今次就集中于系喺呢个中医嘅角度咧，就去讲呢个盗汗。咁点睇咧吓，崔博士？ 中医认为盗汗主要都系属于虚症嚟嘅，特别系咧所谓阴虚啦，亦都有咧心血不足同埋咧脾虚湿咗呢啲症型嘅。嗱，如果实症咧，就可以话因为外邪未解，正如《景岳全书·汗症篇》就咁讲嘅。 自汗盗汗亦各有阴阳之症，不得自汗必属阳虚，盗汗谓必属阴虚也。阳气在入卧未时，应入里固护内脏，今阳虚而不能固，以致未时汗出，未后阳气动出，尚能免行其事，故未后汗止。 嗱，呢度讲咧，阳虚嘅人咧都会出盗汗噶噃。因为阳虚的人本身就阳气不够啦，咁咧啲阳气又要咧 顾住身体内脏入面嗰个情况，但又要咧喺外边咧体表嗰度咧保护住我哋身体嘅表面。 嗯， 咁啊内外兼顾，佢自己已经唔掂啦。咁梗係咧保唔住，咁啲汗咪出咯。 嗯，好啦，咁中醫臨床上啊，點樣去醫盜汗啊？ 喺臨床上咧，中醫一般咧就將盜汗分為咧幾個常見嘅症型嘅，包括咧陰虛內熱啦、心血不足啦，同埋脾虛濕盛。 嗯， 呢幾個比較常見嘅症型。 好，咁逐個分析一下先啊。第一個就話陰虛內熱係點咧？ 這個比較常見嘅啦。主要由於虛勞過度啦，或者病咗好耐啊，譬如話嗰啲肺痨啊，嗰啲咳咗好耐嗰啲人啦， 係 咁令到咧佢精血虧虛而出現咧陰虛嘅現象。 咁呢啲病人有啲咩症狀咧？嚇， 仲要話陰虛就生內熱，啲虛火咧就喺身體入邊咧係咁燒，咁令到咧嗰啲陰液啦，包括啲汗咧，俾佢咧熱逼汗出啦，就掩藏唔到。咁夜晚瞓覺咧就成日咧出盜汗噶啦，仲會咧見到有啲午後潮熱啦、兩拳潮紅啊、五心煩熱啦、形體消瘦呢啲典型嘅陰虛症狀嚟嘅。 咁如果係見到咁嘅情況，點去醫佢咧 嚇？咁就需要滋陰降火同埋咧廉汗啊，即收汗啦。一般咧用一條叫做當歸六黃湯，嗱入邊有當歸、生地、熟地、黃岑、黃連、黃柏、北芪等呢啲藥。不過咧，係我嚟加減運用，尤其是咧你自己咧就唔好啦。你有懷疑係咁嘅症型，最好見中醫。中醫咧就會咧有啲藥可能唔愛，又或者加啲藥落去啊，針對性咧嚟治療嘅。 千祈唔好當咗自己係醫生，係嘛？ 嗱，補多句啦，更年期不論男女啦，如果你更年期出盜汗咧，多數都屬於呢一個陰虛內熱嘅症型嘅。 嗯，好啦，另一個就話心血不足啊，係點咧？ 嗱，不足都係虛症嚟㗎啦。呢個係由於咧勞傷過度啦，令到我哋咧心血虧虛，即係唔夠血。特別咧可以形象化就係話，通常貧血啲人就係咁噶啦。係嗱，我哋中醫話汗為心液啊，汗係心之液，心血不足令到我哋嘅心氣外浮，結果咧我哋心液咧亦都唔能夠掩藏，亦都跟住咧一樣外泄嘅，咁就出現咗咧盜汗啦。 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狀啊？ 因為氣血都虛啦。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出現嗰啲叫心悸症狀，心驚驚咁樣嘅，成日覺得個心自己喺度跳，健忘啦，瞓得唔好啦，同埋咧個面色咧睇落咧就白曬曬，冇乜血色啊，個人啊梗係睇落好攰啦，冇神冇氣咁樣嘅。 係啦，咁中醫又點樣去診治呢啲症狀咧？ 我哋就要補血養心斂汗，有一條常用方叫歸脾湯，咁呢條方咧補氣補血嘅。有白术、党参、北芪、当归、甘草、茯神、远志、酸枣仁、木香、龙眼肉、生姜、大枣等等。当然啦，又系咧等中医同你加减运用啦。 嗯，最后一个就话脾虚湿盛又点咧？ 嗱，呢一个咧就先有虚，慢慢咧变咗实症嘅。最先咧就因为咧，譬如话好食生冷啊，或者咧中意咧嗰啲香口啊、肥甘口味嘅嘢，饮食不节啦，损伤咗脾胃，咁啊导致脾虚啦。脾虛咧就水液運化失常啦，嗰啲水液電解質咧就喺身體轉運得唔好，就儲咗啲濕。我哋話濕濁內生，有濕喺身體入邊咧就阻滯咗我哋咧氣機嘅升降出入啊，條氣唔順啦。陽氣咧亦都咧唔可以咧有足夠嘅能力咧保護你嘅體表，咁疏咗啦，咁就所以產生盜汗啦。 咁其他嘅症狀又點㗎？ 因為有濕咧。你又覺得頭重重啊、頭痛啊、成身咧重力力啊、胃口又唔好啊、大便咧散散爛爛啊咁樣嘅，呢啲都係脾虛嘅症狀嚟嘅。 咁又點樣醫治咧？嗬？ 因為脾虛啊嘛，咁啊要健脾化濕啦，同埋疏通氣機、斂汗。一般咧用一條叫做霍朴夏靈湯，入邊嘅藥材有霍香、口朴、半夏、雲苓、杏仁、朱苓、雜瀉、淡豆豉、白豆蔻、生薏仁等等。又是要臨床加減運用的 了。嗯，其實一路聽到啦，崔博士呢逢是講親呢啲方咧，都會講得好快。意思其實就唔係真係要你係抄住嚟到去煲嘢飲嘅，即係話俾你聽，大概係咁樣樣。要起試上嚟咧，都係要去揾醫生睇嘅。 係，多謝你補充嘅。 啱嘅，好啦，講到呢度咧，又想聽下故仔咯，又有啲咩同出汗有關嘅故事啦 嚇。嗱，我哋咧。同汗有關嘅成語故事咧，講咗幾個噶啦， 係 啊，點知咧越講越有嘅。 嗯， 我哋記得有汗流接背啦， 有挥汗如雨啦，同埋汗牛冲动。今次咧，仲有一个汗马功劳啊！ 哦，我仲谂住以为你会考我，我就谂啊，有咩咧？有咩汗字？我就会讲成吉思汗得唔得？ 都有个汗字，汗马功劳有啲又叫汗马之劳啦 吓。系系 个原意就话，哇！嗰啲将士啊喺战场上立下战功，即系要杀敌。 嗯， 咁不过咧。而家泛指，總之喺工作崗位上有貢獻、有表現，為老闆建功立業，咁都係汗馬功勞嚟㗎啦。 嗯嗯，係。咁呢個汗馬功勞有冇啲咩嘅典故嘅故仔咧？ 嗱，典故最先出現先秦時期韓非嘅本書，叫《韓非子·五道篇》，入邊咁講： 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 嗱，之後喺西漢司馬遷嘅《史記》入邊咧，就分別出現喺。史记进世家同埋史记萧相国世家呢两篇嘅， 嗯， 今日咧我哋先讲史记进世家同埋晋文公有关嘅典故嘅， 嗯，好啊。 嗱喺春秋时期咧，晋国公子重耳咧要流亡啦，去咗另外嘅国家，去到19年咁耐， 系 佢身边有个大臣叫介之推，始终咧好忠心，跟住佢不离不弃啊，甚至咧喺佢好肚饿冇粮食嘅时候咧，自己咧。就是割股啖君啊！ 系啊，我记得你讲过，即系吓，即系好忠心啊！ 冇错啦，割大髀肉俾个主人食。 系 咁咧，后来啦，从以复国，励精图治，成为一代明君晋文公啦。嗱，佢登位之后，即刻就分封群臣啊！点知咧就漏咗介之推喎。 系咁啊，梗系有点不屑微仪啦吓。 心淡之余，佢都不求名利啦，同埋妈妈咧一齐上到一个叫绵山嗰度归隐。后来咧，晋文公知道就想用火烧个山，逼佢出嚟咧落山相见。啊，点知介之推咧就孭住妈妈咧抱住棵树咧就烧死咗。 嗯， 嗱、这个就寒食节嘅由来啦。 系 嗱，其实咧当年跟住重耳流亡嘅都仲有好多大臣噶嘛，其中有一个小臣 系 就叫做胡叔，茶壶个壶啊， 个姓嚟噶， 姓嚟噶。 嗯， 嗱、啊，阿胡叔咧就负责照顾重耳嘅生活起居琐事嘅。去斟茶递水啊，斟水俾佢洗下身、抹下面、嗯、刷牙等等啦。 即系有个工人服侍下咁样啦。 可以咁讲啦。嗱、啊，咁啊，晋文公一路咧分封群臣嘅时候，诶，佢又见到三次咯，都未轮到自己。 即系谂住听风啊嘛，系咪啊？ 上咗三轮都未到自己， 系。 于是咧就忍唔住向晋文公咁提出啦。 君行三想，想不及神，敢请罪。 啊，我究竟有咩做错咗咧？点解仲未想到我咧？啊，晋文公就好坦白同佢讲出行想嘅标准啦。 辅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为，此受常想；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想。此石之难，汗马之劳，此服受刺赏。若以力事我而无保我缺者，此服受刺赏。三赏之后，故且及止。 嗱，意思就系话咧，有啲大臣咧令到我用仁义立信而得天下嘅，受到上赏。嗰啲尽忠出谋献策嘅臣子咧，就有刺赏。 嗯。 嗱，嗰啲冲锋陷阵啊，去打仗啊，建立汗马功劳嘅战功嘅呢啲咧，将士咧就再得次赏啊。至于好似你咁样，净系咧识得出劳力，走走趯趯，人人都可以做到嘅嘢，咁有咩特别啫？你又冇办法咧，令到补救到我嘅过失。 嗯， 咁所以咧，三赏之后咧，先至轮到你啊。 啊，咁又言之有理、啊。咁呢个故事都话俾大家听，喂，唔好以为自己做咗啲咩就好似好叻咁啊，唔好认叻系咪啊？ 要有自知之明啊。 系啦，咁啊明白，咁啊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反思一下，有时或者自己都会做过呢啲类似咁嘅嘢吓，都系唔好啱啊。 冇错。 嗯，好啦，多谢阿崔博士你提供呢一个古仔而带出咗汗马功劳嘅典故。好啦，跟住有啲咩汤水俾我哋咧？ 介绍一条补气养阴汤，够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就有生黄芪，即系北芪啦，15克；浮小麦30克；红枣5粒去咗核；花旗参5克；淮山15克。嗱，再讲一次啦：生黄芪15克，浮小麦30克，红枣5粒去核，花旗参5克， 同埋淮山15克。 嗯，咁点样整咧？ 嗱，洗净材料，6碗水，用猛火煲滚先，收慢个火，煲多大半个钟，咁就得啦，可以翻煎一次嘅。嗱，个功效咧，北芪、花旗参同埋淮山呢啲都系补气药嚟嘅。北芪咧就系补气升阳、固表止汗；花旗参咧就系寒凉嘅，就补气养阴、清热生津；而淮山咧就系补脾益胃啦、生津益肺。浮小麦我哋话佢益气敛汗啊，佢就可以收汗嘅、退热除精啊，即系你觉得入边咧有嘢好似烧你咁咧。浮小麦可以帮你咧禁熄咗佢嘅，红枣就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夹埋晒咧，全部就系补气止汗、养阴生津啦。 嗱，我记得你话用浮小麦嘅话咧，咁如果有咩感冒嗰啲咧，就唔好啱啦，系嘛？ 因为佢收敛，将佢困住咗。 嗯，好啦，嚟到最尾嗰部分咧，有小贴士，今日有啲咩介绍咧吓？ 我哋都系再介绍咧一个可以收到汗嘅小方。 嗯， 咁入边用啲咩咧？有凤凰衣， 凤凰衣个名好靓， 知唔知系咩嚟嘅？ 唔知啊，唔知啊。 即系鸡蛋壳嘅内膜。 哦，即系我系烚熟咗只蛋，我搣个壳嘅时候都有浸衣噶嘛。 冇错啦， 就系嗰浸衣就系膜。 你要搣完浸衣先食到只蛋噶嘛？ 系 吓，留起佢。 我就要攞个嗰个就系凤凰衣啦。 系啦，系啦，留到7-10个。 嗯， 你话留唔到咁多，咁就药材铺买啦。 系 荔枝7个。即是我哋食嗰啲荔枝啦，加去咗个核啦吓，红枣10粒，又系去埋核。用清水2-3碗煲净1碗。 嗯， 凤凰衣咧就系淡甘味，平性嘅，佢有养阴清肺、敛疮、消翳同埋接骨嘅作用。 系 荔枝就甘酸啦、温性啦，佢又养血生津、理气止痛啦。红枣咧就温性啦、甘味，又可以补充益气、养血安神啦。呢三样嘢夹埋咧，就医你心血不足所出嘅盗汗。 嗯， 特别适合嗰啲既系怕冻，但又出盗汗嗰啲人服用就啱啦。 哦，咁大家以后食鸡蛋就留住嗰阵医啦吓，即系你一次过食唔晒咁多个咧，可以储埋佢，摆喺雪柜先咁样嗬。 系啦，唔嘥咗佢。 系啊，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 成吉思汗的主题歌曲，讲咁多汗，又听呢套剧集的歌曲《问谁领风骚》。 飞沙壮士血，在狂涛。 这些歌呢就绝响了，罗文以前和恩尼合唱成吉思汗的主题歌曲《问谁领风骚》。嗯，差不多到6:30了，听日我们回来呢，这一排都讲紧汗，就是崔博士在更年期讲出汗的问题，听日呢吕博士都是讲这个汗出汗的问题，就讲现在的人呢喜欢健身啊，爆汗啊，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5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12名被指违反国家边境罪的香港人扣留在深圳盐田公安分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执法。有事主家属就反驳，质疑他处理内地和台湾同样问题持双重标准。我们问过人大常委和内地的律师，一阵听下他们的讲法。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昨日结束，累计是有大约178,300人参与了检测。昨日本港亦都是新增了12宗本地新型肺炎个案，一半个案是由普及检测找到，其中3个人去过屯门的都城餐厅。有专家关注市民抗疫疲劳，近期多了行街聚餐，担心疫情会反弹，一阵会同大家了解。 幼稚园高班下星期三就复课，家长忙于替仔女做准备之余，亦都要为申请小一入学筹谋。好多直资同埋私立学校因应疫情，改由学生拍片代替亲身面试。有家长话拍片好难，系大挑战。有教育中心就开设课程，教家长同小朋友点样拍片。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咧。 在国际方面，我们是关注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高票当选执政自民党新一任的总裁，会在明日获推选为新一任的首相，接替早前辞职的安倍晋三。日本港的学者相信菅义伟绝对有能力升任新的职位，不过认为他在外交方面包括对华政策可能会有微调。留意特写环节的分析。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突然离任，令人想起他较早前撰写文章投稿去《人民日报》被拒绝，以及30多年前做艾奥瓦州州长的时候，曾经接待当年做院书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环看天下会介绍这位被中国官方传媒称为中国老朋友的故事，以及两国关系的变化。 在英国，有救助雀鸟组织是发现近期多了人嫌鹦鹉的叫声太过大，影响他们在家工作而决定弃养鹦鹉，情况令人关注。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大家早晨，由宋嘉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做好，三大指数收市升超过1%，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测试工作有进展，以及大型并购交易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7,993点，升32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1,056点，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3点，升咗42点。阿斯利康製藥恢復了英國的疫苗測試，輝瑞亦都計劃擴大旗下疫苗第三階段測試規模，輝瑞升2.6%收市。甲骨文將會同中國字節跳動合作營運 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甲骨文高收超過4%。NVIDIA 收購晶片設計公司 ARM，NVIDIA 收市是升近6%。美元對主要貨幣下跌，對日元曾經跌至2個星期的低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测试有积极消息，美国联储并购交易带动全球股市情绪，美元避险需求下降。至于港元汇价，触发7.75港元对1美元的强方兑换保证，金管局在纽约时段承接美元沽盘，向市场注入3.8亿港元。星期三，本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升到2,066.9亿港元。睇翻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75。日元105.7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原油期货价格偏软，受到全球经济复苏停滞影响。飓风沙利喺墨西哥湾增强，威胁当地产油设施，但系未见支持油价。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37.26美元，跌咗7美仙。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39.61美元， 39.61美元，跌咗22美仙。外围金价上升，受到美元回落支持，投资者预期联储局今个星期政策会议会维持鸽派立场，利好金价表现。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1963.7美元，上升0.81%。现货金系1957美元附近。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最多系升247点，收市升136点，报24640点。主板成交金额997亿元，科技指数升近2%。重磅股腾讯带领大市向好，一度升超过4%，收市升2.6%。其他新经济股份包括阿里巴巴、美团点评同小米都靠稳。美国苹果公司今个星期举行发布会，手机设备股有资金追捧，瑞星科技升2.5%，信宇光学升超过4%。至于港股嘅美国裕拓证券，比本港收市普遍偏软。汇控嘅美国裕拓证券折合系31.99港元，比本港收市跌0.6%。联通同中石油嘅美国裕拓证券，比本港收市跌大约0.3%。多只内银股喺美国裕拓证券，比本港收市跌大约1%。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本港出口指数连续两季回升，但有厂商因为中美紧张关系减慢接新订单。贸发局认为目前难以断言今年出口跌幅会不会比预期中的10%好。李俊升报道。 贸发局公布今年第三季出口指数连续两季回升，按季升6.9点至25.1点，显示新型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弱，但指数仍然处于收缩区间。研究总监关家明说，市场不明朗因素多，当中美国针对香港制裁刚刚先开始，加上疫情反复，厂商面对订单不足，亦有人因应疫情发展、潜在税务政策的改变和可能出现的新制裁措施而不敢接新订单。他说贸发局早前下调预测，估计今年香港出口会跌10%，虽然目前跌幅仍然低过预期，但不能够断言全年的跌势比预期中好。至于第三季多项附属指数都回稳，唯独就业指数下跌并创4年新低。关家明说，裁员幅度视乎经济衰退长短，虽然本港陷入衰退一段时间，但市场仍然觉得衰退仲在起步阶段，难以预测就业市场几时稳定。 具体是否真的会炒人，幅度有几大呢？这个真的很难说。以一个正常的周期来讲，事实上我们香港步入衰退以季度来计已经是第三季了。以往一般的周期衰都是衰4季、5季顶笼，可能如果捱得到这一半，你可能都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现在困难仍是这一半好像刚刚开始。 提到美国要求香港产品不能标签香港制造，关家明说，按照世贸规定，一般产品来源要符合一定加工比例，亦会获发当地认可的产地来源证。如果将香港制造标签变成中国制造，在世贸眼中可能是违规，但由于香港制造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占比小，制裁实际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中央推出金融控股公司新规定，加强对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主体控股或者实际控制金融机构的监管，目的为防范金融风险，填补监管漏洞。有分析指出，新规是针对新经济企业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而随着监管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将会有较多竞争优势。罗伟浩报道。 国务院公布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准入新规定，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实际控制两个或以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需要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注册资本额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而且不低过直接控股的金融机构注册资本总和的一半。11月起生效，人行副行长潘功胜说，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开展跨业投资，部分非金融企业就投资和控股多间不同金融机构，但一直没有整体地纳入监管，行业出现盲目扩张、隐藏股权架构、虚假注资等的问题。认为新规可以填补监管漏洞，防范系统性风险。宏汇资产管理董事及投资策略总监林嘉琪认为，新规主要是回应新经济崛起可能会带来的金融风险，长远对行业有利。 政策 策都不是明確到这个行业怎样发展。以往呢内地出现问题先再去做监管，没有一些明確一点他们要遵守的话呢，他们都会是因为发展过快违约啊，甚至乎出现系统性风险，现在率先去做监管呢反而会好一点。如果连这些新的监管资本都不能够满足到，证明了他们没有能力去做得好，早走早着反而整合过金融发展反而来得健康很多。 林嘉琪相信中央的监管只会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应对监管的灵活性较大，将会有较多的竞争优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今早财经话现在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现在是朝早6:46，我们先看一节天气。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的时候骤雨会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早的9点。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3，健康风险同样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今日的事， 内地公安部门指12个被拘留的港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和有份协助家属的民主党议员陶锦新会分别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寻日起结束。昨日結束，負責實驗室運作的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會在同一節目總結一下這次計劃。 港鐵是成立委員會調查東鐵線暫緩推出新信號系統，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會在千禧年代傾下信號系統的問題。 監警會和投訴警察課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會議之後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會見記者。 消委会今日就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记者会，发表新一期的选择月刊内容。 一名新巴车长被警方落案控告不小心驾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在疫情期间，为了满足大家想搭飞机去旅行的愿望，很多公司都推出了艺出国服务，在不用离境的情况下给客人重温去旅行的感觉。在泰国有一间航空公司最近是开了一间航空主题餐厅，给客人坐在飞机椅上享用飞机餐，还有空中服务员为大家服务，吸引了不少人去帮衬。转头跟大家讲一下。 懂得学人讲嘢的鹦鹉不少人都喜欢饲养的，不过英国一个救助雀鸟的组织就发现，近期越来越多主人嫌鹦鹉的叫声太大，影响他们在家工作的时候开视像会议，而决定弃养鹦鹉。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景耀在《放眼世界》报道。 放眼世界， 居家工作呢段时间改变咗好多人嘅作息同生活习惯，悭翻搭车翻工嘅时间，可能多咗时间自己煮饭、陪屋企人同宠物。不过唔系所有宠物都咁好彩，有主人爱锡。英国一个动物组织就发现，近期越嚟越多鹦鹉被人弃养，原因系被主人嫌佢哋太嘈，尤其系开视像会议嘅时候带嚟滋扰。模式艳丽抢眼，可以模仿人类讲嘢嘅鹦鹉受唔少家庭欢迎。不过佢哋叫声响亮，听得多未必人人中意。一啲喺社交网站较为活跃嘅鹦鹉主人话，疫情期间收到其他主人向佢哋请教，点样令到屋企只鹦鹉唔好再尖叫。相关嘅信息至少收过几百个。亦都有主人话，屋企只鹦鹉每日只系大概叫三分钟左右，都收到邻居投诉。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地一个救助雀鸟的慈善组织过去半年接收了至少88只鹦鹉，数目比去年同期上升七成。这些鹦鹉部分是被主人弃养，直接找组织接收，部分就是被人放生。组织相信是因为鹦鹉叫声比较大声，吵住居家工作的主人。这么多鹦鹉被人弃养，组织就负责帮手安排有心人领养他们，希望去到一个爱惜他们的新家庭。不过问题又来了，人类拣鹦鹉的同时，原来圈养鹦鹉对主人的性别都挺拣择。例如男性养的鹦鹉会特别喜欢男性，对女性比较排斥，甚至会攻击他们，所以配对鹦鹉和领养的人都比较麻烦。养宠物是一生的承诺，各位主人带宠物回家之前，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有没有能力照顾他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影响了小动物的一生。飞机餐好不好味呢？相信就见仁见智了，但就算多难吃，都是搭长途机不可或缺的部分。呢排冇得去旅行，可能大家都开始挂住食飞机餐嘅感觉。泰国一间航空公司近日就将飞机餐由30,000尺高空带到地面，俾人唔使上机都感受到搭飞机嘅感觉。全球航空业正值寒冬，泰国航空亦都系无可避免。几个月嚟嘅航班全部要取消，面对财政危机。为咗帮补收入，公司最近就搞新意思，喺曼谷总部饭堂开咗间临时飞机餐厅接待客人。客人行入飞机餐厅之前，会获派一张登机证，再行上布置到好似登机梯咁嘅楼梯，就会受到笑容灿烂嘅空中服务员迎接。飞机餐厅入面所有凳都是在已经退役的航机上面拆落嚟的飞机座位，不过呢些座位就不是一排排全部面向同一方向，而是排列到好像卡位咁，俾客人面对面坐，中间就放了用飞机引擎零件改装而成的台。飞机餐厅好像机舱咁，分成经济舱和商务舱，任君选择。至于食物呢，就是平时飞机餐的款式，包括有海沙沙律、日式炒面和泰式牛肉等等。每份收费大约95至145泰铢，折合23至35港元。客人除了吃饭，亦都可以周围参观，随便影相打卡，不用担心遇上气流，亦都可以安心用电子设备。有客人专登带埋太太和小朋友一起来帮衬，话以前成日去旅行，疫情期间咩都冇得做，觉得好沮丧。嚟到飞机餐厅，重现搭飞机嘅感觉，心情都好翻啲。希望疫情快快结束，早日可以再喺30,000尺高空上面食飞机餐。 来到早上的6:53，再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发出了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早的9:00。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会增多。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 先睇《东方日报》报道，全民检测计划寻日结束，14日以嚟只系录得不足24%人口参与，同特区政府当初声称目标500万人相距甚大。负责统筹计划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寻日话，参与人数达到目标。计划去到寻日系揾到32宗确诊个案，当中近60%，亦即系19宗个案本身有病征。 而实际找到的隐形病人只得13宗。有专家批评计划被有病征的市民滥用，而且患者平均要两至到三日才确诊，无助切断传播链，失去原意。全民检测计划合共是有178,300个市民登记采样，累计检验了171,900个样本，确诊个案的阳性比率是0.0018%。东方日报报道。 而明報的報導就提到，為期兩星期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還有64,000個樣本未化驗，而預約之後甩底就達到123,000人次。全民檢測最少揭出5個具傳染性的群組，包括大圍交通城和昨天新增的屯門都城餐廳群組。部分市民會因為親友同事確診或者出現輕微病徵而參與全民檢測。中大專家許樹昌建議醫管局增加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樽的普通科門診數目，並且延長時段方便市民。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恐怕出現反彈，昨日再新增14宗病例，12宗是屬於本地感染，連續兩日維持雙位數。其中6宗是经过全民检验是测出，追查发现到其中一对夫妇和不认识的49岁无业男子经常去到屯门都城餐厅吃早餐。卫生防护中心安排餐厅员工的作安排餐厅员工作病毒检测，餐厅需要关门消毒，一对员工检测有结果之后才恢复营业。另外，屯門區昨日單日是急增6宗個案，而自從上個星期一開始，累計區內最少有14宗的病例。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推斷，或者同早前貨櫃碼頭和康治梨木樹宿舍群組爆疫，令到新界西地區出現傳播鏈，擔心一旦出現二代或者三代傳播，疫情將會更加難以控制。經濟日報報道。 大公報報導，政府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合共接獲184,000宗申請，曾經被點名要求回饋顧客和惠贈弱勢社群的百佳和惠康超市亦都有遞交申請，政府正審議有關的建議。不過新一期計劃只有158,000份雇主申請，較第一期減少 6.2%， 多達過萬名雇主不再申請保就業，有工会担心申请减少将会出现新一轮裁员潮。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形容情况不乐观，因为根据各行业工会反映，不少企业就算能够挨下去亦都要收缩业务，估计失业率今年内将会攀升到 7%-8% 的水平。国泰上星期宣布不再申请第二期保就业，昨日表明架构重组无可避免。大公报报道。 信報報導，近月至少是有兩宗港人逃亡被囚事件曝光，特區政府過往未有正式透露詳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撰文提及呢兩宗個案，話香港警方將會繼續聯繫內地機關，了解12個港人被捕嘅發展。另一方面，亦都正係向台灣查詢5個人被拘留事件。李家超在文中点名要求台方不要窝藏罪犯，又说任何违法人士都应该面对刑责，远胜于终身带着畏罪潜逃的烙印。另外，再有内地维权律师说收到当局来电要求退出案件。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星岛日报得悉，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在这个月2号挨晚向刑事检控科所有同僚发出电邮，表明所有涉及不提正供起诉改为签保守行为的决定，即日起全部需要经业副刑事检控专员的审批。消息说有部分牵涉示威的案件是证据确凿，但有部分检控人员就轻易决定撤控，怀疑放生黑暴。相反，有部分示威案件的证据并非达到7%-8%的机会就决定去马。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早上7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后少少啦，都喺荃湾路嘅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呢一段咧都系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后少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呢一两段路咧都系分别车多噶。咁较早前。前博富林道水管工程完成了，来回方向近着深光学校快线解封。交通消息报道完毕。